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啊，头先讲到咧，就即系有即系比较近代咧，所谓近代，头先我讲就系应该系十八世纪咧，即系喺外国特别美国系人都识噶啦，嗰个 Thomas Paine 咧吓，好出名嘅思想家咧，其实最先有提出呢样嘢啦。咁之后都好多学者断断续续有提出过嘅。咁头先提到嗰个所谓海耶克同埋呢一个弗里文咧，即系当然就系自由经济主义噶啦吓，即系最出名噶啦。当然其实佢哋唔同派系嘅，即系海耶克咧就属于奥地利学派。就弗里文咧就屬於芝加哥學派，係有少少唔同嘅嚇，咁我哋唔好理佢唔同啦。但係弗里文嗰個係比較出名咧，就叫做負入息税，就是、negative income tax。咁其實咧就回應頭先 Jeffy 有個問題嘅，就係關於基本收入同埋社會福利即係嗰個分別或者個異同啦咁樣樣嚇。咁就一般嚟講咧，其實我哋而家嗰個社會福利咧，當然都係過去成百幾年一路逐步建立起嚟嘅啦。咁有啲國家特別係北歐咧，就個福利係即係非常之好，我哋叫做即係福利主義或者叫福利國家添啦，係嘛？咁但係即係美國咧，就梗係即係好嚴厲批評呢啲啦嚇，即係美國就比較崇尚咧，就情願咧就係話我哋創造更好嘅營商環境嚇，等你啲人賺多啲錢，但係咧就福利就唔使俾咁多嘅，等你哋個個人自力更生啊嘛！你知美國人嗰啲精神係嘛？個個都咁，但係咧其實就算係傳統福利國家咧，都有兩樣嘅，一個咧就叫做係用物質上嘅支持，或者即係係一個設施上嘅支持咧，一個咧就係現金嘅，一個咧所以我哋叫做 in kind， 即係如果 in kind 咧，其實就係、是、哦你肚餓咪俾嘢你食咯，係嘛？咁啊叫 in kind。另外一個就叫 in cash， 你肚餓，我俾錢你咯，你咪自己去買嘢食咯。呢個就叫做 in cash， 咁呢兩個概念。咁啊 ，in cash 咧嗰個有時係叫 transfer payment 嘅，嚇、啊，即係一個現金性嘅轉移嘅。咁但 in kind 最明顯嘅，當然就係、是譬如係免費嘅教育啦，或者係免費或者起碼係好大量補貼嘅醫療制度啦，或者係有啲係叫公營房屋嘅制度啦，係嘛？咁呢啲係叫 in kind。咁但係譬如如果香港中援啊咁呢啲咧嚇，就係叫做或者外國好多嗰啲失業救濟金啊嗰啲咧，咁我哋就叫 in cash 啦，係嘛？咁但係咧，其實基本收入個概念咧，佢就係話已有嘅 in kind 嗰啲咧，係我哋唔建議話係取消佢，其實係維持嘅，甚至更加要強化。但係咧 in cash 呢部分咧，我哋就大力去擴充佢，擴充到咧就頭先嗰樣嘢啦，係無條件，係全民。是每個人都有的，這個其實是他的，其實他有另一個 term 的，就叫做 citizen's income。所以某程度上，他說這個是作為一個公民，是一個基本權利來的。就是說每個人呢，其實政府呢，因為他說我們現在的社會呢，其實那個富裕程度是已經足夠，完全足夠呢，去到這裡呢，是可以，就是每一個人呢，是不應該為他們的，就是每日的生計呢，是來去張羅啊、奔馳啊，甚至憂慮啊，係嘛？咁好似阿戴 Sir 頭先話齋，或者你講就係話，其實係好大程度上係出賣佢嘅自由。自由意思就係話，嗱，如果我做嘅嘢係完全係我嘅興趣嘅，咁呢個就唔係出賣自由啦，即、就、係、是、我嘅工作就係等於我嘅興趣啊嘛。但係對於我諗99%嘅人啊，而家喺職場啊，都唔係呢種人啊嘛。嚇、啊，我翻工我唔係為咗我的興趣，唔係我想做呢樣嘢，係為咗我將佢叫 paycheck， 即係。即是外國就一個禮拜一次啦，香港就一個月一次啦，就是那張支票啫嘛，係嘛？就為咗生計啊嘛。咁佢話：我哋冇理由咧，係仲要而家人類已經去到咁發達啦嚇嘅地步咧，仲要係胃口奔馳。咁所以佢就一個叫基本收入。咁但係弗里文咧 ，negative income tax 咧，咁都要再講埋少少，佢係有唔同嘅概念嘅。其實弗里文作為一個咁右派嘅學者、經濟學家嚇、啊，新自由主義。咁但系點解佢會提出呢種咁樣嘅好似咁福利主義嘅咁左嘅思想呢？其實係其來有自嘅，係有佢嘅意思嘅。因為弗里文咧，佢係成日都覺得即係市場就永遠是對的啦，差唔多嚇係聰明嘅。而政府咧就永遠咧就係因循守舊官僚嘅嚇，效率低嘅。咁啊一定係大市場小政府啦。咁而福利咧，其實傳統嘅福利咧就由政府提供噶嘛。其實佢就係透過税收啊嘛。咁税收嚟讲啊，喺佢嘅心目中咧就系万国之首啦，系嘛？ 啊，咁即系咧，其实税收某程度上喺我眼中就系抢劫嚟噶嘛，系、嘛？即、就、系、是、你就抢咗我的钱，然后就话 for your own good， 咁就系用喺社会上面。咁佢话，但系我先至知道系我点样用最好噶啦。咁我真系有善心，我咪捐咗佢咯，系嘛？但系你而家就唔系话要我自发性咁捐，你系抢。啊，咁呢個法利文佢一個好根本嘅哲學嘅觀點嚟嘅。咁但係佢點解提出呢樣嘢咧？佢正正就係話，我哋知道呢個社會咧，有啲人咧係真係所謂係比較低收入嘅基層嘅，佢生活係有困難嘅，佢甚至係好低微嘅。咁你而家咧政府嗰個所謂安全網啊，那個福利制度咧，佢係必須嘅。但係佢就話，而家全部由政府包攬，咁樣咧其實係冇效率嘅。佢就話，點解你唔將呢啲福利市場化？吓、即系全部你竞争， 咁即系话咧，其实佢提出嗰个咧，就同现 唔同嘅， 即近代嗰啲唔同咧，就是、最根本嘅分别咧，就系话咧，佢谂住俾一个咁样嘅基本嘅收入俾每一个人之后咧，佢就取消晒政府嘅福利，包括医疗、教育、房屋等等， 系啦，系啦， 系嘛，即系纯粹派钱。 佢咁讲，佢就话呢啲福利系要取消，但系嗰啲嘅功能就当然唔会取消啦，系嘛？ 系咁由市场提供啦， 冇错啦。所以佢咧，法利文嘅当时佢提出付入息税嘅意思就系话，当你嗰个入息系太低微嘅时间咧，咁佢就话我哋要 top up 佢啦，就是、要加翻。大嗰個收入就俾一個政府俾佢，所以就變咗負入息税咯，叫做係嘛？就去到某一個水平，咁你於是咧就因為有呢個咁樣嘅收入咧，你就可以喺市場上面去選擇。你知佢一本書係最出名嘅，就叫做 Free to Choose 嚇。喺佢嘅眼中，選擇就係萬善之首啊嘛，係嘛？即係税就萬惡之首啦，選擇就萬善之首啊嘛。人一定要有初心嘛，有得揀先，你先係老闆啊嘛。我哋都香港人都咁講。咁所以佢話，無論係教育也好、醫療也好、房屋也好，乜嘢都好咧，應該全部都由市場提供，由佢哋競爭。咁我哋係揀最好嘅，咁啊最資源嘅最好嘅利用啦，咁樣。所以佢個負入息税咧，嗰個基本思路係咁樣嘅。 係。嗱，基本上嗰、那個即係。basic income 嗰個基本的概念就係咁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人人派錢，不論貧富。第二咧就係無條件嘅，即係不論你有冇做嘢都照派。嚇、啊，咁但係咧就當然亦都有人提出呢啲質疑嘅。 嗯嗯。 咁我即管攞出嚟俾大家討論一下啦。好、咁第一個咧就係話如果人人派錢，當然牽涉到個成本啦，係咪？ 嗯，冇錯。 咁钱从何来咧？ 一定爆煲啦！我哋香港 系啦，钱从何来咧？咁样， 何况你而家未退休喎、啊，就已经俾咯。 咁啊，留翻俾你斗啦。个钱点样嚟咧？ 冇啦，讲真咧，其实即系呢个财政来源咧，主要都系税收嘅啫。 嗯哼， 系。咁、个问题呢个税收咧，究竟系入息税，抑或系利得税，即系企业税啦？ 嗯， 抑或咧系销售税？ 嗯， 其实都可以嘅， 系 都可以嘅。咁咧就 有其他嘅，可以系资产税啊， 系啦， 资产增值税、啊， 冇错啦， 遗产税啊等等。 咁甚至有好多人就话，其实我哋今日大把钱嘅，如果只要咧肯咧，即系七几年嗰阵时候有个经济学家叫做 James Tobin 啦、，TOBIN 咧，咁样咧佢提出一种叫做托宾税、或者叫逃宾税啦吓，即系 Tobin tax 佢就系话，喂，全世界嗰啲跨境嘅资金流动啊。一定應該抽税啦，特別係對啲熱錢啊，即係嗱，我哋有一種叫做海外嘅直接投資嘛，叫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啊嘛 ，FDI 啦，係嘛？咁啊 ，FDI 就當然係全球化嘅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啦，嚇、啊，即係你跨境嘅投資咁樣。咁但係話，如果呢啲 FDI 咧係真係喺嗰度嚟去發展一個實業嚇、啊，起廠房嚇、製造呢個商品、生產啲嘢嚟請啲工人嚟創造就業嘅，咁呢個就梗係歡迎啦，因為你可以通過咁樣，仲可以啲富有國家幫啲貧窮國家添咁樣嚇，即係正如而家過去幾十年嘅全球化啦。但佢話唔係，原來呢一個全世界而家嚇每分每秒都不停咁樣喺度流動緊嘅咧，以光速嘅速度啊嚇，唔係流動啦啊嘅呢啲咁樣嘅資金咧，其實呢啲所謂 FDI 好多咧。其實是所謂熱錢嚟嘅，熱錢是什麼、是炒的 炒的 、其實佢啲熱錢 唔係實體經濟， 唔係實體經濟嘅，佢完全咧進進出出咧，佢就係為咗炒嘅啫，興波作浪嚇，然後咧就喺呢個波幅嘅市入面咧就是、炒係圖利嘅啫。咁佢話呢啲就即係話係好快入好快出嗰啲啦，係嘛？咁所以譬如你話我入嚟，我五年之後就攞翻走嘅，咁五年我都當你 OK 啊。但係原來你話我入嚟五個鐘頭之後我走嘅咯喎。 或者最多是五個鐘五日我就走了。他說這對於這些這樣的熱錢你有什麼理由不抽個稅？但現在呢是因為隨著這個所謂過去那幾十年，即起碼成三十幾年四十年的全球化的主流論述啊，這個話語裡面這個 discourse 裡面，即這個所謂資本的解放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啊，或者這個 free flow，他當然不是這樣，他說得很好聽的，叫做自由流動嘛 free flow 嘛，你一想啊 free flow 當然是好東西啦，是吧，難道禁制好嗎？但其實這件事是荒謬的，是吧，這種這樣的熱錢是興波作浪，亞洲金融風暴啊 ,97-98 年那些就被他搞成這樣，索羅斯那些就被他搞成這樣，是吧，所以就要有外匯管制嘛，當時好在中國有外匯管制，如果不是都冧得很緊要，是吧，所以而當時恢復得最快的國家是誰呢？就是馬哈蒂爾的馬來西亞，啊，那時候馬哈蒂爾是總理嘛，他就說不行了，我立刻要恢復外匯管制了，那時候被西方所有那些學術界也好，啲政客又好，鬧到佢狗血淋頭，就話你開歷史嘅倒車。但後嚟證實咧，馬來西亞嘅經濟咧喺亞洲金融風暴咧係恢復得最快嘅。咁所以其實這個呢個咧，即係我哋俾人迷惑咗啦，係嘛？咁啊，關於嗰，那個呢，這個就叫托賓税啦。但係托賓税咧，其實佢係講緊，你知唔知佢講緊係個稅率係幾多少？佢講緊好似係 0.5% 嘅咋。 哦， 佢話即係每次，譬如嚇，即係你係幾多少錢入嚟咧，我就只係收 0.5% 咧，一出一入啦。但係佢計一計過咧，即係以當時嚟計，佢而家已經幾十年前咧。如果今天嚟計咧，就更加啦。你如果係咁，每年啊所產生嘅嗰個收入啊，係大得驚人嘅。你攞嚟去扶貧啊，你攞嚟去搞呢個咁樣嘅咩基本收入啊，絕對綽綽有餘啦。 不過呢個要全球合作先成事嘅， 係冇錯啦。呢個最慘， 即係呢樣嘢係最難， 就係因為你冇秦始皇啊嘛，冇統一咗啲200個國家啊嘛，就係死啊嘛。秦始皇咁係一個惡魔啊，但係佢統一咗6國，嗰個度量衡佢可以統一啦。 咁其實另外一個 嚇。而家地球等緊另一個秦始皇。 另外一個經濟學家近年都好出名嘅 Piketty 啊，這個 Thomas Piketty 就是前年都出了一本什麼，叫做21世紀資本論， 是的，那他就即是研究了成200年的歷史，那麼就印證了就說資本的回報呢是遠遠大過工資的回報， 那個回報率的上升，是的， 是的，因此他就建議就實施一個全球的資本稅， 是 的，咁呢個當然亦都係好難實施啦，因為又係要全球合作嘅。如果你淨係一個國家實施嘅話咧，咁其他即係嗰啲有錢人啊，最識將啲資本咧就搬嚟搬去 啊嘛，係巴拿馬啊、咩開曼群島啊、巴哈馬群島啊嗰啲。 咁呢啲都係即係恐怕可見嘅， 係有好多困難係需要克服。 係啦，咁但係即係頭先我提到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好似阿微軟主席啊標記所提嘅，佢就話。因為未來即係我哋而家提到嗰個 basic income 嗰，那個起源就因為驚住失業啊嘛，人工智能啊、機械發展而引致嘅大量失業。咁於是乎咧，即係最簡單直接方法就係向機械人抽税。咁呢個就係 呢個 提出嘅一 個 方法。 我哋因為時間關係咧，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咧再講下咩向機械人抽税呢個意念究竟咩意思。